以国际跆拳道联盟副总裁龙威梦为团长的跆拳道代表团13号前往万寿台，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铜像献花篮表示了敬意。代表团是这天乘飞机到达平壤，参加国际跆拳道联盟成立50周年纪念活动的。